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十点零九分啊！今日嚟到七月二号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系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敏大人好，跟住有茉莉喺度，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本身冇谂住讲，不过讲开咧就想开麦讲， 系， 因为咧我哋喺麦后就讲紧，即系话啊，怕唔怕食猪肉啊，食牛肉啊，定系点？因为本身咧，我知道茉莉就唔食牛肉嘅、我自己咧都少食嘅， 你一力都唔食噶， 你食唔食噶？冇敏大人， 我冇所谓噶。 哦，你系唔系即系酷爱嗰啲嘅？ 又唔系酷爱。 哦、因為身邊咧，我有好多朋友咧打邊爐係一定食牛嘅。 你知唔知我以前細個咧無牛不歡，我一定每一餐都一定要有牛肉喺度。 咁你要信嗰樣嘢啦，食嘢嘅 quota 嘅有。 哦，哇！咁大件事咯，之後，因為我其實到而家都仲係會繼續瘋狂食內臟嗰啲人嚟嘅。 哦， 哇！之後就大件事咯，因為好多人 食翻肉咯。 係咩啊？ 咁你咪食完內臟咪食外 外臟， 係。我記得我想要還嘅，不過你係因為屋企人關係，即係你希望你婆婆係咪身體好，所以就戒咗牛啦。我自己咧就本身都冇乜特別話好中意食牛嘅，但係咧發現人大咗咧，而家開始我諗呢幾年啦，經過一啲專係賣牛腩嘅地方，即係嗰啲 牛腩係特別另外一種牛嚟嘅， 一種好勁嘅味。 腩粉咧，啲真係幾正 啊！係，我以前完全唔覺得佢有一種特別嘅味道，細個都覺得幾好味嘅。但係慢慢咧開始 feel 到牛嗰種酥味，人哋叫做酥味。 係啊， 咁除咗牛腩泡嗰度好大陣味之外咧， 唔係，你係覺得好定唔好先？ 唔好啊！我就係頂唔順啊！有一次咧，我去台灣，咁你知台灣嗰啲牛肉麵又好出名㗎啦。咁去到其中一間咧排曬長龍嘅，咁我排咗好耐隊先入到去。咁其實味道。上咧係好食嘅，即係啲半筋半腩咧叫做，佢嗰啲筋咧即係炆得好腍嘅。咁但係一入到去嗰間鋪頭，可能因為佢冇其他食物喺度，我諗佢全間鋪頭裡面個廚房就係牛啦。咁所以係好大陣味，我自己就麻麻地，即係其實坐喺度嘅時候，我唔係好舒服嘅個鼻聞到。咁但係就即係食嘅時候就有其他即係麻辣香啊，咁就冇乜所謂啦。 冚住咗 啊，係啦，冚住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清湯嗰陣味咧，我自己都幾。抗拒嘅，咁慢慢我亦都觉得食红肉咧，可能对皮肤等等都唔系太好。咁既然我对佢个味道又冇乜特别追求，咁亦都开始觉得佢就味有少少浓郁嘅话咧，其实我而家都好少食牛啦。即系除非你话啊，请你食一餐好贵嘅牛肉咁样，咁我梗系唔会推搪啦。但系如果平时真系话打边炉一定要食牛啊，买牛啊嗰啲咧，我就自己都会少食，亦都食饭亦都少拣咯。系啊，咁同埋咧，我发现。而家咧，我覺得係一個 trend 嚟㗎啦，開始就係食嗰啲叫做未來肉，係咪 Beyond Meat 啊？ 素肉啊嘛，或者叫做 好貴嘅喎，佢真係一個嗰啲咩啊未來漢堡包， 係啊， 抵得你兩三個真牛肉嘅喎， 係啊，我見佢一個包都要成個即係。 差唔多100蚊 㗎，係 啊，我專登去試啊嘛， 佢係咪真係似㗎？ 佢好似有。啊！佢有兩種植物整嘅， 用豆 豆啦，定有陣豆味啊， 有豆同埋另外一個係咩咧？ 我都唔記 得咗喎。有一隻真係 菇咯， 係 嘛？應該有啲菇味咯。 我唔記得咗，我兩個我就同我朋友去，因為我請我助手去食，咁就每人食一半咁啦，就即係每人叫一個啦 ，A 同阿 B 啦咁樣啦。咁跟住其實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但係真係有隻好食，好似咁樣， 好似。 咁佢我睇過一個紀錄片咧，即係佢話點解人類咁中意食肉咧？啲細路仔咧就唔中意食菜噶嘛， 佢 就齋食肉噶嘛。佢真係肉入邊咧有一種 肉係有血嘅，而嗰個血咧就有種鐵質啊，嗰種味啊燒出嚟就係有種特別嘅香味。 啊、 其實佢哋係追求嗰樣嘢，所以嗰啲咧未來肉咧就擺咗呢樣嘢，令到佢即係仿真。咁、啊、但可能真係因為佢要 P 圖啦，整色整水啦，所以仲貴過啲真嘅。 係，同埋咧，因為而家我諗即係大家即係得到好多資訊啦，亦都喺網上面好多一啲紀錄片啊，或者好多嘅劇集咧都有講，即係食肉同埋食素，即係有魚素的力量啊咁、樣，即係講翻。有啲大家以為係即係根深蒂固嘅思想，未必係啱噶嘛。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我唔食肉，邊度有力啫？咁樣咁嗰個紀錄片就話俾你聽，舉重嗰個運動員佢都係食齋嘅喎。咁啊，有好多去即係話翻俾你聽，原來食肉，我哋一啲本身錯誤嘅觀念啦，對於食肉咁樣。咁啊，我發現即係街上面而家好多鋪頭咧，都開始有賣呢啲叫做未來肉啊、素肉啊咁樣。我自己試過最近咧，前兩日就食咗一个即系我两个人去食嘅，一个咧就食未来肉嘅汉堡，咁即系扮牛啦，咁我觉得 OK 嘅，但系你 dip 真啲咧，佢就dip 真啲系有 冇啊？同埋我觉得冇咁油嘅， 冇咁油，系啦系啦，但系佢系食到有豆味嘅， 但系个口感系真系有啲肉。加豆咁， 我覺得佢因為夾麵包呢個食法係好啲 嘅。其實咧，即係放我呢啲咁嘅，即係我有口擺落，咪有嘢擺落口就得嘅，就 OK 嘅。係咁，但係如果你放嗰啲真係，唉，唔知咩 foodie 啊，或者美食家咧，咁可能佢哋就哎呀咩分別？你知，即係可能 就覺得好大分別啦。 有啲人你飲紅酒都冇分別㗎，咁總之同利賓納差唔多咁啊。但有啲唔係咁樣講㗎嘛，係啊，但係放 OK 嘅， 放我都 OK， 因為我知道即系而家你要养只牛咧，由即系由佢细养到大，然后佢要占嘅地方啊，你要喂饲佢嘅谷物啊，兼佢放个屁咧，都系 对地球一种嘅 greenhouse gas 嚟噶嘛， 系啊，咁所以咪可以都食下啲素咯， 系啊。 咁问大人食汉堡啦，Kitty 你食咩？ 系啦，你食汉堡啦。另外一个咧，佢系扮鱼柳咯，即系鱼柳包嚟。 鱼柳都扮 到 啊！ 呢个我反而觉得几出色，因为佢夹埋落个包度啦，加埋你平时食鱼柳包咪有啲好似沙律酱咁样嘅，咁你夹埋一齐咧，第一啖食落去咧，我系哇一声，我咦真系有少少好似鱼嘅味道咁。咁當然你再 dip 真啲，佢亦都係即係少少豆嘅香味啦。 咁好咯，其實 係啊，其實 好健康啲 feel 到。 係啊，所以我覺得都係唔錯嘅選擇。 但唯一就係個價錢。 哦，係。 如果佢個價錢真係拉翻平同真肉咧，即係而家我哋嘅世界同我細個嘅時候好唔同啊。以前梗係菜咧係平過肉噶嘛，而家咧就係。而家菜仲貴過肉，即係你而家食素嗰啲 Impossible Burger 仲貴過真嘅 burger。咁其中有人即係我問過有啲人點解，佢話即係包括咗呢一個，即係佢當唔當做啊，或者要保護佢成長嘅時候啊，即係反而仲要保護得多啲啊，仲有個運輸。嗰啲肉咧，你即係其實屠宰咗之後，你冰鮮咧，你就係可以。點講啊？好 compact 噶，嘅好點講咧？好慳位咁擺，但係菜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執住啲菜噶嘛， 係啊，同埋佢擺得耐，即係毒肉可以冰凍咗佢啊嘛，菜唔得啊嘛，佢會爛噶嘛，擺得耐， 所以韓國人就發明 kimchi 啊，接咗佢啦咁樣。 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 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你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听过有罗力威《旅行娃娃》。先讲到咧呢个饮食嘅习惯嘅改变啦，咁我相信可能即系现代人开始注重健康咧，都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着重咗嘅，即系譬如以前就开始有 Green Monday 啦，咁啊而家大家可能系减少啲食肉啦，对环境又好，对身体又有唔同嘅好处啦。咁啊，其实最近咧我都好开心嘅，因为我收到一个听众嘅 message 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咧有一次咧，我唔知问大人同我你记唔记得啦，我就话我平时咧即系当我冇乜时间。即系的起心肝好认真去跑步做运动嘅时候咧，我都尽量用一啲好少嘅空档咧嚟到喐自己嘅身体，即系譬如可能睇电视，系啊睇电视嘅时候咧，我又唔会即系成个人摊喺 sofa， 除非好攰啦。即系譬如食完饭咧，我又唔会即刻坐低嘅。我食完饭多数都即系行下，搵啲嘢做下，吸下尘又好，或者即系抹下台又好，咁尽量咧都令到自己身体系会喐动下啦。 你知唔知问大人咧？我开头准备入嚟呢个节目嘅时候。我是害怕的，因为我在隔离的直播室隔离有个房的嘛， 即是玻璃隔住， 是我会见到有个人突然间在准备开咪之前，我在蹲坐在咪温的位置，他会突然间摸下自己 系啦，就是、做咗心经嘅动作， 跟住之后我哋以前所有同事隔篱嗰人去做咩啊？ 因为咧，尤其是波带， 好想去厕所， 我揈脚。 尤其是有时波带咧，即系公司，譬如你多数就坐喺度咁样，但我就会尽量即系捉紧嗰啲时间，即系喐得几多得几多啦咁。我亦都有试过 send 一条片俾莫莉，我唔知道你有冇跟住做啦，就系咧喺屋企咧叫做walking exercise， 就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就是、中年女士啦，她就会带领一班人咧，就喺屋企，佢话屋企都做到。咁你跟住咧呢、這个 YouTube 咧，佢就会教你喺屋企有啲 step， 即系可能行左行右行前行后，好简单嘅啫。但你 keep 住喐20分钟咧，可能已经等于你行咗1公里路噶啦咁样。咁我就话我有时喺屋企咧就会即系一起身就会做呢啲啦，系啦。咁、那个听众就同我分享就话啊，佢听完我讲之后咧，佢真系有试下，佢话有试过咧就。即系食饱饭之后咧，落下楼下商场散下步啊，唔好坐喺度啊，咁啊亦都会咧，即系塞住耳仔听敏感时刻啦。即系喺呢个夜晚嘅时候，佢话佢而家 feel 到成果啊，佢同我讲，佢话佢真系觉得自己fit 咗啦，瘦咗啦。咁佢话原来即系少少呢一啲嘅付出咧，都真系自己个身体系会即系 reward 翻俾你嘅，系啦。咁我亦都曾经听过人哋讲一句说话咧，佢就话好多嘢可能你努力咗咧，都未必可以即系得到你。預期的回報，但是做運動呢其實都很能夠，即是你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了、樣 那我你失去多 少是付出多少你失去多少脂肪、樣我覺得都挺開心的，所以呢其實今晚呢我就想著跟大家再分享一個、關於健康的理念，這個呢就真的不是好像我上次口輕輕地講自己的生活分享、而是呢、關於印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呢、叫做阿育吠陀呢一个嘅概念啊， 咁Ayurveda 系啦系啦，咁咧就 我个女就系叫 Veda 啦。 咁关唔关事噶？ 关事噶，智慧咁解嘛。 啊，系啊，冇错啦。咁呢个 Ayurveda 咧，其实就系讲呢个健康嘅智慧，就系印度一个可以话系好古老嘅医学嘅知识啦。咁大家可能对于瑜伽就知道是印度的、其中一项啊嘛，咁如果呢个阿育吠陀咧可以谂成一棵大树嘅话咧，即系一个概念嚟讲咧，瑜伽咧只系其中一个枝叶啫，即系其中系一部分嚟嘅啫。咁到底佢成个概念系讲咩？即系呢个古老嘅一啲健康嘅智慧系讲咩咧？咁我哋今晚咧敏感时刻就会同大家讲下啦，睇下大家会唔会又学到啲嘢啊？对于自己健康咧都有所。我得奖，咁我哋就嚟10:30啦，听首歌，听埋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 沉默四散到命运里，不可。藏在门内缠绕于暗室，分裂历史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 王然的长身有列，时间来到十点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表示处理涉及港区国安法案件和上诉的指定法官，行政长官需要咨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之后作出决定，人选是来自司法机构的现任法官，拥有外国国籍的法官并不排除在外。声明又说，指定法官和所有法官一样，任命的时候必须根据司法和专业才能，不应该考虑政治等的其他因素。马道立在声明中提及有关港区国安法中规定的指定法官和法庭运作的五点原则。声明指出，在考虑个别法官是否适合获指定的时候，必须考虑所有法律上的反对原因。声明又说，相关案件的排期、处理、委派哪一位或者是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或者是上诉，是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决定，有关事宜全属司法机构的职责范围。香港美国商会就港区国安法发表声明，表示会继续以香港作为国际业务的基地，又表示商会需要时间消化相关法例，但是希望不会影响香港的多元和利益。声明又说，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向会员解释怎样演绎和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及怎样影响美国企业在香港经营和投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批评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反指蓬佩奥日日讲大话和造谣，充分暴露他对港区国安法、对一国两制、对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理的无知。赵立坚指出，蓬佩奥之流之所以跳得咁高，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再好像过去一样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活动，形容港区国安法为香港加装了防盗门，必将引领香港发展重回正轨。越南外交部就中国解放军在南海举行军演向中方提出抗议。解放军昨日开始一连五日在西沙群岛附近水域举行海上军演。越南外交部批评军演严重侵犯越南主权，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不利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向中方提出反对军演的外交召会，要求中方避免在南海重复类似的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47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1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9，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7美元，卖出1,777.6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司机在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踩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在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做官嘅，做人都有分几多品嘅。 天生丽叶坐地，天生美唇有声，天生银河里似精，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惊。 世界上好多事都有分等级嘅，至于做人 ，Jace 话无论系一品定二品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知道自己嘅存在价值，唔一定要排第一先至系人生胜利组嘅。作曲冯汉铭 ，Hers 陈海永填词有钟树，编曲 Hers， 监制冯汉铭。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二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好多都市人除了翻工，仲要照顾头家。但如果因为要照顾家人同公司请假而被上司歧视或者留难，都几无奈噶。 因为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嘅家庭岗位而歧视佢，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X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啦，咁啊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啦。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关于印度嘅一个养生哲学啊，就叫做中文咧就译做阿育吠陀啦，咁啊英文咧就叫阿育吠达，系啦。头先阿敏大人就讲啦，阿女女英文名咧就叫做 Veda 啊嘛。 Veda 系印度嘅第一本书 哦， 就叫 Veda。佢好似有三本书嘅，咁但系亦都真系代表智慧咁解。 咁 Veda 嗰本书系讲咩噶？ 菲勒佢我谂佢又印度嘅第一本书系讲教人哋点样养生咯、 啊。 哦，可能嗰阵冇医科啊咁啲嘢噶嘛， 系咁啊，可能都关呢一个嘅 concept 事、啊。 文明古国嚟噶人哋， 系啦，文明古国到到 印度版神农氏。 都系啦，仲咁受到大家嘅推崇啦，或者系印度人亦都好尊崇呢一套嘅理论啦，就叫做阿育吠陀啦。咁解翻呢个字点解咧？头先阿敏大人都话咧 ，Veda 就系解智慧啊嘛。咁、而阿瑜咧就系解生命。咁你连埋一齐咧，其实佢就系讲紧一个生命嘅科学，一个生命嘅智慧。咁头先喺新闻之前有提到啦，譬如话瑜伽咁，大家而家知道啦，嚟自印度咁样。咁如果你话阿育吠陀系一 棵樹嘅話咧，瑜伽只係佢嘅枝葉嚟嘅啫。咁、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方法啊，或者佢哋嘅相信嘅信念咧，係引領住去到啲健康呢個嘅道路嗰度嘅。咁原來話咧，印度南部嘅地方咧就被認為係呢個亞育吠陀嘅起源地嚟嘅。咁、當地嘅政府咧都為咗引導啲去旅遊嘅朋友去了解呢一個文化咧，其實嗰度都有好多關於亞育吠陀嘅理療機構啦，叫做即係可能係幫你做好多嘅一啲治療，又或者係按摩等等。其實佢包括好多嘢喺度嘅，甚至係度假村裡面咧，即係總之有呢一樣亞育吠陀嘅文化喺裡面咧，佢都會幫佢做一個評級。咁、如果可以達到某一啲嘅條件嘅話咧，就叫佢做綠葉咁樣啦，綠葉級咁啦。咁如果達到呢個綠葉嘅標準，同時你嗰個地方又種植埋一啲草藥嘅花園嘅，咁因為其實佢呢個亞育吠陀係主要都係講一啲用好天然啊草本嘅嘢去到治療噶嘛，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就會種植埋一啲花園啊草藥咁嘅，咁咧就會升級就叫做橄欖葉級啦咁樣。咁咧就等當地即係為當地人服務嘅呢啲亞育吠陀嘅醫院啊，或者一啲機構咧，即係等大家都知道佢有所認證啦。咁話雖然即係西醫即係呢一個嘅科學傳到去即係世界各地之後咧，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快、好快能夠即係醫治到啲疾病、咁但係原來咧喺印度對於印度人嚟講咧，都當然佢哋會即係接受西醫嘅醫法啦。咁但係如果佢哋有一啲慢性嘅痛症，譬如腰痛啊、頭痛啊、風濕病啊，甚至一啲我哋所謂嘅亞健康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揀亞育吠陀嘅一啲治理方法去幫佢啦、包括啲乜嘢？佢有好多种方法嘅，即系喺呢一个智慧里面。咁一阵间咧，我先至讲佢呢个智慧其实里面最大嘅理念系咩啦。咁但系佢嘅表现方法有啲咩咧？有啲咩咩嘅疗法咧？有四手按摩啦，即系你唔好以为系刘华先至有四只手去帮你按摩。佢呢个咧真系话有个四手按摩咧，同时间去帮你咧有一啲即系血液循环啊，一啲嘅 即系两个人帮你。 佢四系两个人同时有四只手帮你按摩， 系啦。 哇！我睇到幅图我都觉得正，即系有啲好似草药嘅油咁样咧，就倒喺你个背脊上。 你知唔知我有个朋友又系劲中意按摩噶嘛？跟住佢去到泰国旅行嘅时候，即系讲想当年啦，佢系 call 四个人，几多咧？二四八只手去按摩噶。 我觉得唔好噶咁样。 佢唔知道贪得意， 唔知 focus 喺边 啊？系啊，因为咧，其实你舒服嗰个位咧，你即系譬如压你条颈嘅，唔知。颈背咁，你就觉得系啊、好似阿 Kitty 佢明白我讲乜啦，又吓佢周身整啊，我就好忙啊，你明白？ 我分心， 好忙啊， 我哋都系比较专注嘅人， 唔系好中意啲人话同时背脊同埋同时脚咧，我唔好啊，我宁愿你一个，咁我可以拉长啲时间嚟享受， 专注啲啊，系嘛？嗱，咁除咗四手按摩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都几听落去都好似几吓人嘅，就叫做水蛭疗法啦，即系一只只。吸住嘢嘅，系啦，系啦，佢咧 咁我哋摆啲脚落去俾啲鱼食平，咪又 啊都核突噶。 我听过，有即系古代有啲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去除啲鱼血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肿啊嗰啲咧，你就摆落去等佢帮你吸咗佢，咁就可以清除血入面嘅毒啊，定唔知乜鬼噶嘛？ 系呢个系啊系啊，即系佢话可以消炎啊。譬如佢话举个例啦，喺治疗呢个慢性结膜炎嘅病人嘅时候咧，医生就会将呢啲水蛭咧放喺患者嘅左右眼角嗰度，咁呢啲水蛭咧就会吸附喺嗰个结膜上面啦，就吸住佢眼里面充血，咁令到嗰个炎症咧得以舒缓嘅。咁其实听落去好惊， 要眯到只眼好实，唔好擘翻大。 啊嗱，呢一个咧就真系 唔好擘翻大只眼。 佢哋嘅一啲即古老嘅医学啦，带到到而家咧都仲有嘅。咁但系你话听到最根本嗰样嘢咧，就其实佢都系讲讲求人里面成个身体嘅平衡嘅啫。咁啊，佢咧主要分成三类嘅，即系将人体啦有三大嘅基本能量组成嘅，就可以话系风啦。火啦，同埋水嘅，咁我哋可以转个头翻嚟，睇下我哋三个人到底系属于边一个类型嘅人，咁、从而咧，我哋嘅饮食习惯系需要即系点样调节咧，就可以知道啦。

可能你都算叫做風形人咁樣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啊，到底風形人啊、水土形人同埋火形人咧，大概有啲咩特點？咁喺生活上面嘅一啲小細節度，應該點樣去注意咧？咁咁啊， 你今日講啲嘢幾夾啊，塔羅英布。 系系啊，呢、這个古老嘅智慧啦。咁啊，凭一个人嘅外观个性咧，其实都可以大概分辨得到嘅。例如啦，啊，风形人咧就系倾向较瘦一啲嘅。 咁唔系我啦， 身形偏瘦 系你啊。 我觉得似系敏大人，因为佢话除咗瘦之外咧，个人系善变啦，思想咧灵通啦，亦都系比较幽默啲嘅。咁咁风形人咧， 全部都系你嚟嘅，真系。 系啊，我都觉得全部都系啊。咁需要接地气、接地气嘅意思咧，就系话食多一啲根类嘅食物。 佢食好多菜噶， 系啦，根类啊，即系菜，譬如莲藕啊呢啲啦。咁、同时咧，都要补充少少带火嘅食物，譬如姜啦、胡椒啦，去到帮助消化。 即系少少辣嘅嘢，系咪？ 系啦，少少啦。咁、不过咧，因为风咧就比较干啊，干燥嘅干啊，系啦。咁所以咧， 食泡菜啦，问题系你话你想食泡菜嘛？有少少湿又辣辣地， 好似 OK 但系干嘅嘢咧，就最好就唔好食太多，譬如系饼干呢啲干粮啦，泡谷啦呢啲咧就麻麻地啦。好啦，跟住到水土型人咧，又系点样咧？ 即系水土系一型嘅， 系啦，一型嘅系啦，就系个人咧系会忠心啲嘅，重感情嘅，而外形咧多数就比较圆润敦厚少少啦。呢个水土型 应该系我。 就要注意，即系避免咧，因为容易肥啊嘛，咁、就避免进食太多嘅碳水化合物啦、香蕉啊，同埋甜嘢啦。 哇，我最中意食碳水化合物噶， 咁所以咪圆润咯。 系啊，中意食嗰啲全部都 系啦。咁所以你就变咗水桶型人， 系啊， 系啦。咁建议 唔系水桶型， 系啦，就你变水桶噶啦。 咁建议可以食啲咩咧？就食啲西芹啊、莲藕啊、粟米等等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到甜同埋苦咧系互相制衡嘅、哦，咁所以如果阿毛利的起心肝话啊，我真系要减肥啦，而家咁 我就食苦，唔好食甜啦，咁啊， 唔食甜之余咧，可以食少少苦嘅嘢，因为苦佢同甜系互相制衡啊嘛，咁食少少苦味嘅，譬如有苦瓜啊、黄姜粉，佢都当系苦味嘅。 咁如果我食完一啖苦瓜，可唔可以食一啖甜嘅，互相制衡翻？ 咁我帮你，我帮你唔到啊， 得唔得啊？ 你要坚忍啲吓，系啦。咁不过有样嘢要提嘅就系话，因为食苦味去调整个体质咧，就唔好太多，因为食得太多苦嘅嘢咧，原来对个心脏咧，佢哋相信就唔系咁好嘅。咁、最后咧就火型人咯、火型咧顾名思义就一团火咁样啦，咁即系佢个性格个人咧，相对地咧应该系比较暴躁啲啦，容易嬲啦、动怒啦。咁如果过咗火咧，即系话食咗过量嘅煎炸嘢或者饮咗好多烈酒啦，咁所以咧喺生理上面咧，佢个肠胃可能会比较弱啲嘅。咁但系咧喺佢个性格度咧，话一般火型人咧都系具有智慧同埋有组织能力嘅。体型方面咧就身材均称啦，冇话特别肥或者特别瘦咁样啦。咁要食啲咩咧？可以食翻啲沙律啊，偏凉嘅水果，譬如系雪梨啦、苹果啦、火龙果呢啲咧，就适合呢个火型人食啦。 灭咗佢个火去，食啲凉嘢。 系啦，揿一揿低，唔好太旺盛。不过咧要注意就系寒凉嘅食物咧，又唔系人人啱嘅，咁都要睇翻自己嗰个体质啦。如果食得太多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呢一个咧就系阿育吠陀，即系简单去到即系综合咗佢嘅 分咗三类人， 系啦嗰个学说啦。不过咧根据佢嗰个理论咧最紧要咧，其实系头先讲啦，就系维持个平衡啊嘛。咁咧亦都有讲到人体咧系需要排毒嘅。咁而排毒最重要嘅地方咧，就系要顺应自然啦。咁我哋最顺应自然嘅排毒方法，你哋觉得系咩咧？ 去厕所 咯，去厕所系 狂饮水。 呢個 包括咗落去廁所咯， 去廁所，仲有 做運動， 係啦，出汗， 出汗啦，仲有咧， 仲有 咩啊？ 排 瞓覺、睡眠。 放出嚟真系 放屁， 系啦，放屁啦，仲有咧喺个口度都可以喎， 刷牙、口臭、 打冚路啦，嗰啲喷出嚟嘅气啦，仲有 唔环保啊！我哋头先先 所以其实人都唔环保。 係啊， 係啊，碳排放高㗎， 所有放屁嘅嘢都唔環保 啊，係啊。仲有一样咧，就系流眼泪啦，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呢啲所以有释放嘅嘢咧，都系排毒嘅一种嚟嘅，咁所以咧就觉得唔应该去压抑啦、强忍嘅，如果唔系咧就会毒素增加啦。即系譬如你成日忍住自己啲情绪，明明好想喊， 喊咗出嚟舒服啲， 系啦，系真系舒服啲嘅， 排毒啊， 系身体里面真系舒服啲。如果唔系咧就会毒素积聚啦。咁另一种咧就系关乎于情绪。同埋色欲嘅嗰种毒啦，佢哋相信 咩色欲嘅毒啊？ 色欲唔系即系一粒粒嗰啲 色情嗰啲， 系色情嗰啲欲望咧，系即系 too much 啊 ？too much 系有毒啊，定 too little 有毒啊？ 就要释放喎， 系啊 ，too much 啊？咁点样去到释放咧？即系关乎情绪嘅，除咗喊之外咧，就可以佢哋相信可以做瑜伽啦，令到你个心灵平静啲，唔好谂太多嗰啲嘢啦。咁亦都可以按摩，按咗 按走啲欲望啦。 啲人越按越有噶， 咁睇下你边间嘅啫。 同埋咧按边度啫， 系啦，嗱呢样咧就要小心选择啦吓。咁另外咧就有一啲灵性嘅修行啦，咁所以譬如你话去到印度，咁我哋都相信有啲朋友咧会去印度，即系如果你好中意做瑜伽或者做 meditation 嘅，可能你真系会希望有个即系灵修嘅 trip 咁啊，去几日，咁嗰啲咧就真系会令到你嗰、那个心灵上面有一种嘅排毒嘅感觉嘅。咁同埋呢佢就话可以食一啲适合自己体质，即係剛才所讲嘅一啲食物啦，即係如果你知道自己系咩体质啊，咁大概食啲咩对你身体系好嘅呢，亦都能够有助你嗰、那个心平气和，亦都能够做到嗰、那个阴阳调和嘅效果嘅。咁呢个我觉得都可以即係大家参考下啦，喺大家留意緊即係注重緊自己养生嘅方面，原来這個呢一个呢古印度嘅一度流传落嚟到而家，大家都好尊崇嘅一个养生嘅智慧咯。 我叫某某，自欺我有，世界笑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追不好 I just wanna talk enough 又叫我照做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全车天生未愿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罗马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面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星，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该该该该哪有用？不该天生我做错，天生未遇错地，天生未算有星，天生任何女似青，天生未遇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惊。

冇几多个百年可以嘥嘅咋。但系讲到最天真又最无谓嘅，就一定系我做兵嗰段日子啦。系啊，做兵啊，唔系男仔先可以做嘅。你冇听过女兵咩？ 仍然每晚静候，抽身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我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读中学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仔头，不过讲明先，我不样衰的，只是打扮中性啲，讲嘢粗鲁啲，同埋头发短啲啫。我嗰阵时仲系篮球队队长嚟噶，所以喺中学时代，我根本冇谂过拍拖呢回事。所有心机同埋精神都系放晒喺读书同埋打波嗰度。但系唔知系受啲乜嘢影响啦，系荷尔蒙啊，定抑或是嗰阵时啲电视剧啊、台剧咁，一上到大学，我个人就好似开咗窍咁。开始学人扮靓啦，又憧憬自己嘅初恋啦，充满住少女情怀嘅我，就喺嗰阵时迷上咗大我一年嘅师兄 Ian。唔使讲啦，佢当然系有啲靓仔同埋优秀，我先会迷上佢啦。至少我觉得佢系咯，因为我哋剔埋同一科选修科，咁所以我哋都几多机会见噶，慢慢就熟络咗啦。起初呢就只係傾下功課，傾下 project， 之後就傾下興趣，講下理想。佢個人呢係有一份獨特嘅幽默感嘅，所以我好快就對佢產生咗好感。但係對於從來未拍過拖嘅我嚟講，我真係唔知應該做啲咩，同埋有啲咩唔應該做囉。唔敢太主動又怕醜嘅我，只係夠膽得閒 send 下 message 俾佢吹下水。咁当然会言谈之间探听下佢有冇女朋友啦。当我听到佢话佢 single 嘅时候，哇，我真係觉得自己中咗头奖啊，简直就係天助我也。当我仲諗緊应该做啲咩令到 Ian 佢留意我多啲同埋会鍾意我嘅时候，佢竟然主动约我出去睇戏食饭。虽然嗰陣时我哋手都冇拖过，但係佢就成日约我，我梗係扑到出去啦。我会陪佢去做 gym， 陪佢去配眼镜，陪佢去整电脑，又会陪佢去睇医生。都系嗰句啦，我哋除咗咩都冇做过之外，其实见面程度同一般嘅情侣冇乜分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添啊。但系奇怪嘅系，当我以为我哋系酝酿紧、暧昧紧，突然间佢又会有几日玩失踪 ，message 唔复。电话又唔听，直至到喺学校撞见佢，问佢咩事，佢又咦哦咁样带过，但系过几日之后咧，佢又会好似之前咁样揾翻我，叫我陪佢食饭，去呢度去嗰度咁。如是者，我哋咁样嘅关系都 keep 住咗成年几啊！ 我中间梗系有忍唔住问过佢，到底我哋咩关系啊？佢就同我讲，话我系一个对佢好特别嘅人。虽然佢呢句说话唔系承认我系佢女朋友，但系嗰下我都觉得有啲冧嘅。我只系以为佢未有勇气同我表白啫。 有没有？有没有？你只要答有没有？你尽管开句口，就当好心帮好友。照直说有没有？我相信我气量够，无需怕送赠我，砸向井里那石头。围绕身边已六百天，你喜欢过我六十秒吗？还期望知道这段相处里被我暗恋得快乐吗？如果喜欢你是笑话，你都有开心过六十秒吗？旁人啊，总会有日感化你，待你这么好有用吗？还有用吗？而你默然还要问吗？ 直至到有一日，我在 Facebook 收到个自称是他女朋友的人跟我讲嘢，他叫我不要再成日缠住 Ian， 因为他们已经一起了成八个月。他还 send 埋他们的亲密合照给我看。我看到那刻真是晴天霹雳的，因为 Ian 一直跟我讲他是单身的嘛。我嗰刻终于明白点解每次佢同我出街讲电话都会鬼鬼祟祟行埋一边，有时突然之间食食下饭呢，又话屋企有急事要走先，甚至我想同佢影张合照，佢都原来我都只系佢用嚟摄时间嘅兵。我知道咗之后，我即刻打电话去问佢，到底佢当我系啲乜嘢啊？点解要呃我啊？他就只是说，我好难就咁喺电话度同你交代清楚，不过既然你而家咁嬲，我哋都系唔好再稳住啦。然后他就收咗我线。我揸住个电话，眼泪不停咁流。我终于知道乜嘢叫做未拍拖就已经失恋啦。而他收咗我线之后，他冇再稳过我。我更加清楚喺他心目中，原来我连一个朋友都不如。原来在过去那年，我是用了自己所有心力去圆满自己对他的幻想。自从那次之后，我发誓跟自己说，我以后都只可以做娘娘，不会给自己做兵。当然啦，我之后都有遇人不淑，但是我再没拿自己的尊严去换取爱情。 街中盼望你，我懂得静候也是种福气，有天等到你，然后我学会极勇敢，不会逃避，再学习容纳你，尝试天天谨记每点相处的甜蜜，能够学懂怎衬你，定会很回味。如有点这心亦不好算，未如愿相恋，便学习单恋，谈情如跳舞，间中转个圈，从来未放弃尝试最大志愿，也不管这过程多么辗转，纵使寻常地有失恋，学习未会完，直到有一天耐心等到美丽大团圆。若快乐太少，但太多兜转。来未厌倦，不忍告别你，尽使多寂寞也学懂舍弃，看穿这真理，快乐永未够多，不够回味，要学习原谅你，才要解禁我，你我竟走到这田地，能够学懂得 传奇。如有点痴迷意乱，让我许个愿，专注地眷恋。人心亦不好算，未如愿心恋，别去习惯乱。谈情如跳舞，眼中转个圈，从来未放弃尝试最大志愿。也不管这过程多么心酸，纵使沉沉地又失恋。 讲香港的冰制有很多分级的，最低级那只是做人肉闹钟的哨冰，好少少的就有落雨担遮的散冰，还有管接送的运输冰，亦都有陪睇医生的医护冰，还有做人肉提款机的水冰。其实甘心做冰的大有人在啊，可能他们都抱有一丝希望，觉得自己终有一日会做到将军呢。我好明白扮瞓嘅人，你点叫佢都唔会醒。所以系过来人嘅我，唔会喺度叫你唔好做兵啦，好好爱自己啦。我只系想讲，服役都有个期限啦。如果你系甘心做兵嘅，你咪去做咯。但系最低限度，俾个限期自己，扮瞓觉唔想醒啫。但是都不用扮一世的。 流连饭堂每一天欣赏你，徘徊月台每班车追踪你，想用来回味偷一晚思想里高攀你，其实月老已准我沉默你，为何未给我机会得到你，歌用来逃避碰面时太紧张，唱首歌留住你，重新写过份词讨欢喜，但你宁愿听回绝我梦与地，你能如愿多尽爱河，我还能够笑得这样傻，跟一切梦想别过，我照旧无错，寂寥陪伴掉进冷河，个人时间太多想仰望，自拉上关系拉低你，灰是成名地，我鼻头红了灰，唱首歌鸣谢你，人生失去电源响不起，但你全速驶向乐园，留下我在原地，未能如愿多尽爱河，我还能跟一切梦想别过，我照旧无阻，寂寥陪伴掉进冷河，个人时间 与悲哀不破， 与悲哀 不破，基因有什么出错？怕太多，未能如愿多尽爱河，我才唯有笑得这么傻。红尘天。饭堂每一天欣赏你，徘徊月台每班车追踪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特区政府说，昨日有参与违法与暴力活动的人展示或藏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物品，当局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发言人又说，港区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呼吁社会大众不要以身试法。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向传媒表示，已经离开香港，会专注国际连结、民间外交工作，基于风险评估，暂时不便透露更多资讯。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在美国听证会发言，向国际说明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人权状况，令自己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中，但国际战线是香港必须要捍卫的领域，在答应出席听证会并决志日后承担这种责任时，就已经有走到国际的准备。他说，相信大家都感觉到港区国安法为香港带来的改变和限制，本地能够承担的国际战线工作大规模压缩，冒的风险亦都几何上升。罗冠聪又说，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有相当多的考虑，包括自身和别人的安全，选择在几时公布亦有更多相关考虑，感谢朋友关心、理解和体谅。他又说，今次一别尚未知归途何期。警方在昨日在港岛区公众活动中拘捕多人，分别涉嫌刑事毁坏等。警方说，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被捕的45人涉及非法集结，另外两名分别16岁和17岁人士在港铁天后站被捕，涉嫌破坏站内设施。至于凌晨在机场被捕的一名24岁男子，警方说他涉嫌和昨日在铜锣湾一名警员遇袭的事件有关。据了解，他事发之后2小时购买单程机票，并没有寄装行李。警方在他身上搜获一本过期的 BNO 护照、几万元港币和欧罗等现金。政府物流处早前购入671万个怀疑附有虚假商品说明的外科口罩，海关拘捕4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物流处话，3月向一间本地贸易供应商直接采购口罩，截至6月初，供应商共提供约670万个口罩，并收取约1520万元。供应商亦都曾经提供证明级别标准的文件，处方检收时已经抽样检验，当时并无发现不妥，亦都将口罩样本交给化验所测试，细菌菌落总数无超出卫生标准上限。物流署话，曾经向11个政府部门分发大约312万个涉案口罩，主要是社署、纪律部队和食环署。其中社署曾经将口罩分发给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物流署已经通知停止使用和回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970点，升23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55， 瑞士法郎 0.946， 加元 1.36， 人民币 7.068， 英镑对美元 1.248，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87美元，卖出1779.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朋友圈可以说是特别版来的，因为除了请到嘉宾上来之外，还有敏大人和茉莉。 Hi， 今天我们请到导演上来跟我们谈电影，敏大人。 是啊，咁呢位导演我一次撞到他就是在一间电影公司的office 的。咁他又开紧会啦，咁我又去开会咁样啦，咁啊。如果我哋两个都好顺利啊，袁导演系 恭喜 ，今日我哋嘅正式介绍啊， 系我哋今日嘅嘉宾有袁建威导演， 系 欢迎 ，hello 咁多位， 系第一样嘢想问下导演嘅咧，系你自己买唔买保险噶？ 我有买保险， 你有买保险嘅， 系啊，我有买保险噶。 使唔使同我哋介绍翻啊？你去买边只啊？系旅游保啊？定系嗱，知啦，开工一定要买啦，拍电影 系咯，你拍戏。拍戏拍广告一定要买，即系工商啦，系嘛？咁你私人自己都会买一份俾啲小朋友嘅，即系譬如我不幸离世，咁都小朋友会得到一个保障啦。 但系咁样，我啲朋友咧，即系你头先讲系话，如果我哋大人有咩冬瓜豆腐咧，就小朋友有嘛。但系今次你嘅电影啦吓，即系死因冇可疑啊，咁就系咁点解你会谂保险呢样嘢咧？ 其实保险系基本上这个电影咧，佢系有一本原著小说嘅，咁啊黑屋之家，咁啊桂枝右介即系呢位先生写噶啦。咁佢本身个设定咧，个男主角个职业就系保险咯。咁但系我哋就即系景而再重新再创作过咁样咯。 即係發明保險呢一樣嘢咧，我覺得開頭係為大家好嘅。其實即係佢嗰個理念咧，就係、是應該大家擺埋一齊一個 pool， 就冇留人人都咁不幸噶。咁但係咧，即係喺個社會進程當中咧，即係好多人咧就開始我哋講 cheat 啦，嚇、就有啲即係諗啲計仔啦，咁就扮不幸啊咁樣啦。咁你呢個故仔入邊咧？都是即系嗰个男主角啦，系咪可以叫男主角咧？因为秋生喺度，咁家乐可唔可以？我惊讲错，你自己介绍。 其实故事就系经过陈家乐嘅试点讲出嚟嘅，咁佢系都即系我都觉得佢系男主角嚟嘅。 秋生唔会嬲噶嘛？ 秋生系第一男主角咯。咁话嘉龙咪第二男主角咯， 唔系佢系第二个第一男主角咯，或者 啊咗都得啊，第二个第一男主角咯。咁周生唔会嬲，我觉得 系， 周生都好照顾佢嘅边场， 系啊，佢好照顾后辈， 好照顾佢，即系成日都暗马底教下戏啊，咁样，我觉得都好好。 我覺得佢麻麻地，佢明嘅。 咁有時見到我喺度，佢就細聲啲講 啦， 客氣啲啦，係啦。 係啊，咁嗰個嘉樂嗰個試點係幾得意，因為自己係一個保險從業員啦。咁、即係其實人哋如果係買佢張單，咁應該會好開心啦。但係佢其實就係、是。即除了做生意，佢都有一种良知和有一种正义感在度嘛。 咁、其实呢个就系、是、即系讲到 casting 啦，即系我哋揾演员点样揾啦。咁、其实有一种就系你顺住去揾咯，系、嘛？即系譬如你要揾个木口木面嘅杀手，你揾奇洛Keanu Reeves， 奇洛 李维斯， 奇洛李维斯啦，即系佢冇表情噶嘛，做杀手一流啦，系咪？咁你要揾个做变态佬嘅，你第一时间你会谂到系黄秋生啊嘛，系嘛？咁但 系我唔够胆大声讲系，细声啲讲。 唔系啊，系系。咁你陈家洛其实呢个角色嘅，因为其实我哋香港其实少后生演员嘅，即系成熟啲嘅后生演员。 其实你真系讲得好好，即系我哋如果作为导演咧，如果我哋仲有机会拍多啲电影咧，其实真系呢一个范畴要 多多努力， 要多多努力嘅，系 啊。所以我嗰時睇到陳家洛佢又即係佢我問佢一句，我話你做過保險噶嘛？即係佢係做佢曾經做過保險。 佢又係中途嗰啲學嘅同學係嘛？ 係啊，佢真係 事業唔係幾好啦，而家就轉咗做保險啦。 佢做過保險，咁我早兩年前即係個 project 開始 start 嗰陣時，即係開始嗰陣時，我就問佢：你仲信唔信保險啊？佢就我信啊，點解唔信啊？即係呢個係佢嘅信念嚟噶。咁佢變咗佢做呢個角色，佢咪輕鬆好多咯。即係我譬如我聽阿敏大人講就係、是，其實佢對保險好多懷疑噶嘛。 呢個因為我爸爸係做保險嘅。 哦， 好細個嘅時候，我爸爸竟然同我講。我爸爸講嘅啫嚇，保險係呃人嘅咁樣，咁、所以我諗你呢個故仔亦都係有一個係點講咧？人唔信保險，又或者調翻轉係保險唔信你呢樣嘢喎。 其實係，我覺得大部分嘅聽眾或者人啦，其實大家對保險都有懷疑嘅。咁但係你幾難得，我揾到一個人自己真心相信保險做呢個角色， 證明嘉樂嘅人咧，相對上咧係好簡單嘅， 單純嘅。係啊，即係佢幾樣嘢啦。如果講到嘉樂啊，咁講，即係佢點解我揾佢做呢個角色？佢有幾樣嘢好特別嘅。一，佢相信保險啦，佢做過保險啦，我唔需要再解釋好多嘢啦，係咪？因為佢喺裏邊嘅角色就係做一個保險從業員啊嘛。 佢解翻俾你聽。 呢個正正我想問頭先就話啊，有冇揾啲即係專業嘅人士，即係保險從業員去？去問佢哋啦，咁嘉樂自己已經做過，所以其實佢都唔使特登去做資料蒐集。 我冇問佢， 我應該要考咗牌， 考咗牌先做噶， 係啊 係 啊。 咁兩個方面啦，一個即係如果你話做 research 做研即係調查嗰度，就係我哋揾咗保險業嘅一啲調查科嘅人啦。即係唐哥歐錦棠嘅角色啦。嗰個角色我哋就揾咗調查科嘅人咧，就問一啲細節啦。咁另外咧就係亦都揾咗一啲保險從業員。由資深嘅到好啱啱入行嘅都有問，咁其實喺裏面做保險嘅人咧，其實佢哋係相信。 咁其實呢套戲咧當中，頭先我哋有提到咧，就係、是、有懸疑嘅部分喺度。咁我亦都咧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話啊導演嘅女女咧曾經去過探班啊，就睇啊嘉欣啊秋生啊去到拍戲啦。咁其實喺當中佢會唔會感受到嗰個懸疑嘅氣氛？有冇即係啲咩嘅表情啊？或者有冇覺得好緊張？佢明唔明白其實係做緊一件咩事？點解你會帶佢去呢？ 佢当日嚟探班嗰阵时，其实系最好嗰日噶啦， 即系冇事发生， 冇事发生 嗰场，即系冇假血啊，冇 乜都冇， 死尸啊嗰啲系嘛？ 诶，仲要喺屋企行十分钟嘅公园里边拍嘅，所以嗰日佢系睇唔到啲咩嘅，佢净系睇到我好怒气咁走嚟走去。 咁系女女主动 咁 样，系女女主动话我想过嚟睇戏啊，爸爸，定系你哋嗌佢过去即系睇一睇做嘢嘅？ 佢都对我哋嘅工作好有兴趣嘅，即系好，佢都系即系举一个例就系、是，佢会睇到我，譬如喺屋企睇剧本，咁佢又会问我呢啲咩嚟啊，咁样咯，即系佢会好奇咯。 系、喂，咁其实都呢、這个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啦，即系细细个接触呢啲，咁你觉得其实佢即系你根据你自己嘅分析啊、不过父母分析唔一定准噶、你觉得佢会唔会系开艺术嗰范噶？ 其实咁讲啦，我觉得 而家嘅，因为而家个世界咧，个知识个容量太大啊。 嗯， 即系咁讲，以前你讲紧唔知一百几多年啊，你要作为一个专家咧，我即系嗰阵时我睇过一篇文章，佢话大概你28岁可以做到噶。 嗯， 因为嗰阵时你书得咁多本啫嘛。 嗯， 咁你读晒，咁你咪专家咯，咁你咪可以。但系而家你要作为啲专家咧，你讲紧可能你去到佢哋嗰阵时 estimate 系大概48岁。 嗯。 即是你要48年你才会成为那个专家。其实我们想做的事呢可能不是一代人做得到的。即是你看马友友、他爸爸妈妈都是即是音乐家。 是。 跟着下一代才成就到这么大的成就。 嗯、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他们 会 pick up， 我不知道、可能他 pick up 了。但是他 pick up 的时候可能比我行先了。好多 即系可能系，即系譬如我而家系我过咗50岁先拍第一套戏，咁、如果我个女喺我嘅魔掌之下，可能佢会早少少啦。即系如果真系仲开呢饭， 或者其实好简单啫嘛，佢写咗个剧本，妈咪啊，呢、這个剧本得唔得？你话唔得，点解唔得？唔系话就咁 ban 佢，而系你俾佢真系一个 guideline、你话俾佢知点解唔得，我慢慢分析俾你知。唔係呢啲嘢， 咁佢係會行快啲， 行快好多喎、係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讀書叻唔叻，其實唔係好重要咯。即係反而係你人嗰、那個，我唔知點講，即係 integrity 嗰樣嘢，即係個整體嗰、那個 忠誠 或者個正直嗰樣嘢係凌駕所有嘅嘢嘅。 即是你真心想做一样嘢，你真心想做嗰个人，或者是真心对一啲朋友，咁呢啲种种我都会摆落去 integrity 嘅。 系咯，系咯。 咁但系如果喺现场嘅时候咧，你作为丈夫吓、要去 direct 个太太咧， 你又中唔中意你自己咧？ 到底能唔能够忠于佢自己咧？Integrity 系啦。 唔系现场其实我同秋生都冇讲嘢噶。唔使讲，因为佢哋其实你谂下认真嘅演员咧，佢、对角色嘅准备一定比我多，因为我要顾好多嘢噶嘛，佢哋系喂佢呼口气落嗰啲字嗰度就变咗个人咯，系嘛，同埋佢哋对个角色嘅设计好多嘢都已经做好晒，反而我去注重嘅系咩咧，就系、因为我系有少少经律悬疑咁嘅感觉啦，系喺嗰个。在一个剧情上面这里应该做到什么表情呢、是恶的。 他是讲个故事不是这个导演本身有经 验。就是讲个故事就是说你在这里应该做什么表情、做多做少。就是你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 adjustment, 就是一个。一个 微调 咯，一个微调咯。 咁你头先话你喺公园嗰度好愤怒咁走嚟走去，你系嬲咩咧？ 嗰个一定会噶， 唔系啊！公园嗰度我哋系拍一个一 shot 落啊，我已经拍咗第24次啦。我唔系 呢个就系 technical 上嘅问题。 系啊，我唔系猛走，而系你要真系要走嚟走去，因为佢哋系咁走嚟走去，你要跟住佢走啊嘛。 咁你觉得做佢头先问我有开波嘅时候，你觉得做导演困唔困难呢？ 导演几时都困难 噶，系咪你人生最难嘅嘢咧？ 咁唔系人生唔系最难，人生最难 系啱啱呢下。 人生最难系我系我屋企嘅小朋友。 嗱呢个我好 agree 咯，啲人即系都有问，啱啱大人你啱啱拍到戏啦，辛唔辛苦？我唔会辛苦得过凑大两个女咯。咁呢个我又要同阿袁导演 give me five 噶啦。我真系觉得有个女今年即系成年啦，18岁啦嘛。我就觉得松一口气啦，即系而家回想翻佢哋俾我种种嘅甜酸苦辣咧，都真系超越过拍一套戏嘅辛苦哦。 拍一套戏讲到尾咪最多一年，系咪由写到拍最多咪一年？佢哋系几多年？系咪？你话拍一套戏你有得放工啊嘛？ 同埋其实有辅导员帮。 你话我 cut。rap 啦，今日咁你就走，拍下个啰柚就行咗去啦。我哋翻你凑女冇得放工 嘅 喎。 系啊，即系你，譬如你，即系我哋做导演咁，有副导演啦，有场景啦吓。咁你服装方面又有服子啊、美子等等。喂，但系凑一个小朋友咧，你家长日你冇得揾副导演。 系啊，冇噶。即系好老实，你喺现场你趌起你个啰柚趌高少少就有张凳摺埋嚟啊。假设系咁啦。 系。 你屋企你个女个啰柚趌起你就摺张凳埋去咯。 头先都有讲就喺公演里面都好怒气走嚟走去啦，或者喺片场入面大家导演嘅都会咁啦。咁翻到屋企，你算唔算一个严父咧？ 唔算，我都有傾有講嘅。咁即係每晚都希望，即係有時間就一定同我哋玩啲遊戲咯，即係有啲身體接觸嘅遊戲咯。 自由度咧，俾佢哋大唔大？因為通常女仔就更加咧，即係爸爸媽媽就覺得唔準呢樣，唔準出街，唔準去邊咁樣噶嘛。 我兩個女啊，你即係烹佢都唔出去， 咁心悸啊！ 係好心悸嘅，即係兩個都好中意喺屋企。 好得意嘅，即係睇啲 comic 啦，啲漫畫。以前咧就係啲阿媽咧就叫極都唔翻屋企，而家啲阿媽咧叫極都唔出去，因為而家有電子奶嘴啊嘛，嚇，所以都心悸咗嘅。咁係咪我哋要拉翻佢哋出下去咧？ 都有噶，都即係。努力咁拉，佢哋就唔係因為電子奶嘴，因為我哋屋企就冇呢啲。 我都訪問過啊，嘉欣佢就話唔俾嘅， 唔俾嘅，唔俾呢啲嘢。咁但係佢哋就唔俾，咁佢哋都有第二啲嘢沉，係咪沉喺啲書度咯？ 哦， 就睇好多書，睇好多書。 喂，但係咧，即係既然我哋大家心理學嘅同學咧，喂，人係需要揾啲沉迷喎，我覺得。如果唔係好無聊嘅喎，飄下飄下咁樣。 唔得㗎，冇。如果一個人冇嗜好咧，其實好恐怖。 嗰啲當係 passion， 如果沉迷書係。好好啦噃， 我哋算好好彩噶啦，真系，即系好好彩，佢系沉迷喺书本里边咯。 呢个系咪你哋导引导佢哋嘅咧？ 我谂冇刻意引导啦，不过即系譬如你我哋嘅工作需要成日都要睇文字咯，即系譬如两个都要睇剧本，两个都要睇小说，咁你咪佢见你攞乜佢咪攞乜咯，系嘛？你攞住个电话佢咪攞住个电话咯， 所以系新教嚟嘅呢个。 是啊，即是我想不可以说是教，即是我们工作需要而影响了他们。 好啊，那讲回即讲完你的女的成长啊，咁我想讲下你的成长咯。咁其实一个导演他都有一个成长之路的嘛。咁其实你开头呢就应该是不是一开头已经想做导演，定是入去呢行睇下先啦，咁啊睇下自己适合做乜嘢啊咁样 咯。唔系嘅，其实我一开头就已经好想做电影导演，仲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电影导演嘅。 唔使用以为你做咗噶啦。 唔系，有一段时间我系即系嗱，我由 music video 开始拍啦，即系拍音乐录影带啦，即系喺 TVB 嗰阵时啦，咁啊拍咗好多都好几年，三年，咁跟住就出嚟就慢慢开始做广告啦。咁我一路都觉得我系可以做电影导演嘅，但系我后来先发现我一个最大嘅弱点就系，其实我唔识写剧本嘅，亦都唔了解剧本。咁于是咧，我就走咗去英国就读咗一个硕士，就系写剧本嘅。咁都唔系代表我识，佢只系开咗道门，喂呢样系咩嚟嘅？咁你跟住翻嚟再自己系咁搞，系咁搞，系咁练咯，系咁学。咁样先至，而家就话哦好啦，咁你写咗个剧本出嚟，都拍得出嚟系一部戏嘅咁样咯。 系 系啊。 咁你而家对自己个写剧本嗰个信心咧？ 即系唔可以话系好有信心咯，但系即系都系要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咁样，即系系好多设计，同埋唔可以话我就咁写就写到个情节出嚟咯。即系都要好多。好多設計與計算 好，第時我哋研究一下， 好啊， 喺心理學或者劇本方面，同埋、湊兩個女、女方面可以，但都要可以尤其是湊小朋友其實都係好辛苦噶，所以咁多家長要有啲點講啊，即係仔女經啊咁樣啊，係啊，咁跟住落嚟係咪仲會有第三部、第四部咧？ 當然好希望啦，咁但係亦都要好即係好現實咁講。其实都是一个电影，真是一个商业操作嚟。你都要看究竟有没有人入去支持这部戏。是吧，如果你有人支持这部戏，那我的机会就多一点咯。如果你说我没有人支持这部戏，或者我拍的东西大家不喜欢的，那我的机会就少一点咯。是吧， 其实这个我都明白。同埋你讲那句咯，即是希望大家喜欢，但是这个过程是比较。这个过程是很多很多，好像你说的很多悬疑性在这里的。那些观众是很神秘很悬疑的，就是你很有心机，或者他觉得不 OK 啦，那可能有些神来之笔啦，可能是一分钟想到的东西，哇他们又觉得很正，就是真的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这个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即其实你电影不是拍给自己看的嘛。即是 你其实你是面对着一个好大的观众，同埋最有趣的一样嘢就系电影嘅难度系咩嘢？就系你睇嘅人咧，你可以一个字都唔识噶，系嘛？即系边个都要可以入去睇嘅。但系你做嘅人咧， 你是不可以乜都不识的、 嗯、 你仲要识咗好多嘢你先至做到拍到部电影出嚟、 嗯、 即係你諗下佢叫得第八艺术你要识乜嘢你所有嘢都要识喎基本上、 嗯、 即係前面七种艺术你都要有所涉猎你先做到一个导演。 而且我啱啱我拍完呢啱啱我觉得除咗係艺术呢係有即係七八种艺术啦尤其是而家仲多啲添啦即係 CG 都係一种艺术啦咁可能已经九种十种仲有一样嘢就係一个导演对人同人之间关系嗰个处理系好紧要， 即系话现场。 我觉得系作为成个 project， 当你唔使拍，即系当好劲嘅嗰啲一 take 都系，即系咩 long shot 都系一 take 过嘅导演，但系都系要经历过前边嘅好多人际关系嘅嘢啊，或者系就算我哋揾老板都系人际关系嘅嚟噶嘛，系咯。 所以电影系难就系咩咧？其实佢理性与感性系并存嘅。 嗯、 即是他不可以纯感性就做 到的。商业和艺术又是并存的。 是的。是的。即是这四个东西是一齐的。 嗯、 那你想想几难找一个这样的人出来。 嗯。 不是容易的。 那 我觉得自己都是学紧。 嗯。 即 是我们两个都学紧。 是的。即可能每拍一部戏就会。 成长。 再成长一点、嗯。其实是我们自己上一课。 是的。因为其实他算是一种你要表达自己来讲是一种最复杂的媒体的。 嗯。 即系你好多方面你都可以做到很多， 仲要揾好多人好叻嘅人嚟帮我哋表达。冇错， 系啊，系啊，即系你又要有 leadership 喎、嗯，即系你有领导能力喎。 嗯嗯， 即系你喺现场你冇领导能力，真系大家散咗。 系啊，有时真系我遇到就可能一个即系个群众演员，你要佢讲一句说话，但佢系讲唔到啊！你点样去领导佢讲咧？ 嗯 啊，咁呢样嘢都系嗰阵时已经即系你埋位嘅时候，已经系争分夺秒，你一定要做到嗰件事噶啦。 所以每一个作品都系即系导演啦，同埋成个团队嘅即系心血结晶啊！即系因为好长时间啦，好多人力啦、物力啦、心血啦，跟住又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啦。咁今晚我哋好多谢袁建伟导演上嚟我哋敏感时刻啦。 死因咧就冇可疑咯，但系导演要努力咧，就系即系绝对。是即系 no doubt 佢一定要 一定系咁做嘅，咁希望祝导演嘅电影布节，咁快啲有第三部、第四部之后好多部嘅， 好 多谢袁伟导演。 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恶，充耳不闻，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互缠肉身，这是和睦或是怨恨？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问我令你谈情谈得多厌恶，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长扮妻惨闹方，可笑羔羊猎人伪装，猎物途尽亦没一丝不安，暗中逼我戴罪还将凶手释放。走进森林是强弱者的增劲，当你总能淡然万分，我又何用落泪气氛？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越错越要沉沦，无非因好色。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 首歌咧个名叫做《代罪羔羊》，唱嘅许正宇。 好啦，12点啦，拜拜。 拜拜。